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七十三，魏纪五，列祖明皇帝中之下。青龙三年春正月戊子，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。丁巳，皇太后郭氏卒，帝朔问真后死状于太后，由是太后以忧卒。汉杨仪既杀魏延，自以为有大功，一代诸葛亮秉政，而亮平生密旨以一卷匣意在蒋琬，移至成都，拜中军师吴所统领，从容而已。初，仪是昭烈帝为尚书，琬时为尚书郎，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，以美从行，当其牢具，自谓年患先晚，才能逾之，于是怨愤行于声色，探诈之音发于五内，时人为其言语不节，莫敢从也。为后军师费祎往未省之，宜对祎恨望，前后云云。有御医曰：“王者丞相亡末之际，吾若举军以救魏氏，处事宁当落度如此耶？令人追悔，不可复及。”以密表其言。汉主费祎为民，喜汉家郡，移至习所，复尚书诽谤，辞旨讥切，遂下郡收移，移自杀。三月庚寅，葬文德皇后。夏四月，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费祎代琬为尚书令。帝号土公，既作许昌公，又至洛阳公，其朝阳太极殿筑总章观，高十余丈，立意不已，农桑失业。司空陈群上书曰：“喜禹成唐虞之盛，由卑宫室而恶衣服，况今丧乱之后，人民至少，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，加以边境有事，将士劳苦，若有水旱之患，国家之深忧也。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，多作撰设，兴废仁义，太祖知其疲民也。今中国劳力，以吴蜀之所愿，此安危之机也，唯陛下虑之。”帝答曰：“王业公事亦宜并立，灭贼之后，但当罢守御耳，岂可复兴义也？是故君之职，萧何之大略也。”群曰：“昔汉祖唯与项羽争天下，禹以灭，公室烧焚，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，皆是要急。然高祖犹非其壮丽，今二鲁未平，诚不宜与古同也。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辞，况乃天王，莫之敢违。前欲坏武库，为不可不坏也；后欲治之，为不可不治也。若必作之，故非臣下辞言所趋；若少留神，卓然回忆，亦非臣下之所及也。”汉明帝欲起德阳殿，钟离意见，即用其言，后乃复作之。殿成谓群臣曰：“钟离尚书在，不得成此殿也。夫王者岂但一人， 盖为百姓也。今臣怎不能少宁圣听，不及意远矣。帝乃谓之少有俭省。帝耽于内宠，复官至旦尼百官之数，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，凡数千人。选女子之书可复信者六人，以为女尚书，使典醒外奏事，处当化可。廷尉高柔上书曰：昔汉文喜十家之资，不盈小台之余，去病虑匈奴之害，不遑置地之事，况今所损者非为百金之费，所忧者非图北狄之患乎？可粗城见所盈利以充朝宴之宜，弃罢作者，使得救农，二方平定，复可徐兴。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，贫强之宜既已胜矣，且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，胜似不昌，待能有此。臣愚以为可妙减书院以备内官之术，其余尽遣还家，且以玉精养神，专敬为宝。如此，则中司之政可恕而治矣。帝报曰：折客昌言，他复以闻。是时列法严峻，杀晋地路者身死，财产没官，有能绝告者后加赏赐。柔复上书曰：中间以来，百姓供给众议，亲田者既减，加请复有劣尽，群鹿犯暴，蚕食生苗，处处为害，所伤不资，民虽帐房，力不能御，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，岁略不收。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，而迷路之损者甚多，促有兵戎之役，凶年之灾，将无以待之。唯陛下宽放民间，使得补路，遂除其尽，则众数永济，莫不越狱矣。帝又欲平北邙，令于其上作台冠，望见孟津。魏魏心疲谏曰：天地之性高高下下，今而反之，既非其理，加以损费人工，民不堪役。且若九河盈溢，洪水为害，而丘陵皆夷，将何以御之？帝乃止。少府杨父上书曰：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，守文皇帝刻钟之元序，常以思其亡古圣贤之善治，纵观济世放荡之恶政，能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，文景之恭俭，太祖虽有神武，于何所失？而陛下何有楚思尊哉？今吴蜀未定，军旅在外，诸所善治，唯陛下勿从约节。帝忧诏答之。府副尚书曰：尧上茅茨而万国安其居，与卑公事而天下乐其业，及至殷周或唐崇三尺，度以九言耳。结作玄氏相郎，昼为清宫露台，以丧其社稷。楚灵以助张华而身受祸，秦始皇作阿房，二世而灭。夫不度万民之力，以纵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 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，下节殷纣楚陵秦皇为申戒，而乃自侠自义为公台世事，必有颠覆威王之祸矣。君作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存亡一体，得失同之。臣虽奴妾，敢忘正臣之意，言不切志，不足以感悟陛下。陛下不察臣言，恐皇祖列考之作坠于地，使臣身死有补万一，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。仅叩关沐浴，服赐众诸。奏谕，帝感其忠言，手笔照答。帝常着帽，披飘零半袖，复问帝曰：“此于礼何法服也？”帝默不答，自是不法服，不以见父。父又上书御省工人诸不见性者，乃诏谕府吏问后宫人数，吏守旧令，对曰：“禁密不得宣露。”父怒，杖吏一百，数之曰：“国家不与九卿为密，凡与小吏为密乎？”帝欲言淡之。散骑常侍蒋济上书曰：“昔勾践养胎以待用，昭王续病以雪仇，故能以若烟扶强齐，雷月灭静吴。今二敌强盛，当身不除，百世之责也。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，舍其还者，专心讨贼，臣以为无难矣。”中书侍郎东来王姬上书曰：“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：‘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’颜渊曰：‘东冶子之玉，马力尽矣，而求尽不已，待将败矣。今事役劳苦，男女离旷，愿陛下深察东冶之弊，留意周水之欲，喜奔祀于魏晋，结利益于魏困。昔汉有天下，知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之曰：‘至火积心之下而寝其上，因谓之安。’今寇贼未殄，猛将拥兵，简之则无以应敌，久之则难以畏后。当圣明之事，不务以除患，若子孙不敬，社稷之忧也。使贾谊复起，必深切于囊实矣。’帝皆不听。殿中监督役善收兰台令史，又仆射魏真奏案之。诏曰：‘殿设不成，无所留心，请推之何也？’真曰：‘古制清官之法，非务其秦事也，常以所益者小，所挥者大也。臣每察教事，皆类如此。若又纵之，举群思，将岁月直，以至灵矣矣。’尚书涿郡孙礼故请罢役。帝诏曰：‘亲纳躺言。’促遣民作。兼作者复奏刘仪曰：‘有所长气。’礼敬至作所，不复重奏，称诏罢民。帝齐其意而不责。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，然皆忧容之。秋七月，洛阳重华殿灾。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唐龙曰：‘ 此何咎也？于礼宁有其攘之意乎？对曰：易传曰，上不减，下不竭，聂火烧其室。又曰，君高其台，天火为灾。此人君误事公事，不知百姓空劫，故天应之以旱，火从高殿起也。赵问龙：吾闻汉武之时，薄凉灾，而大起宫殿以压之，其意云何？对曰：一月之巫所为，非圣贤之明训也。吾行志曰：薄凉灾，其后有江冲巫蛊事，如志之言，月巫见章无所压也。今宜罢散民意，公事之志勿从约节，清扫所灾之处，不敢于此有所力作，则煞府家和必生此地。若乃疲民之力，竭民之才，非所以致福瑞而怀远人也。八月庚午，立皇子方为齐王，寻为秦王，第五子，养二王为子，公省事密，莫有知其所由来者。或云：方，人称王凯之子也。丁巳，帝还洛阳，诏复立重华殿，更名曰九龙。通引古水过九龙殿前，为玉井起栏，蟾蜍寒兽，神龙吐出，使博士扶风马军坐司南车，水转百戏。凌霄阙始构，有雀巢其上。帝以问高唐龙，对曰：诗曰，为雀有巢，为鸠居之，今兴宫室，起凌霄阙，而雀巢之，此宫未成，身不得居之象也。天意若曰，宫室未成，将有他性治愈之，此乃上天之戒也。夫天道无亲，唯欲善人，太虚五丁堵灾悚惧，故天降之福。今若罢休百亿，增重德政，则三王可四，五帝可六，岂为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？帝为之动容。帝姓延吉，其都修宫室有基限者，帝亲召问，言犹在口，身首已分。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书曰：今宫室未就，见作者三四万人，九龙可以安圣体，其内足以列六宫，为太极以前功夫上大，愿陛下取长十领之事，非急要者之用，选其丁壮，则留万人，使一击而更之，贤之昔代有日，则莫不悦以及事，劳而不怨矣。即一岁有360万夫，亦不为少。当一岁成者，听且三年，分遣其余，使皆极农，无穷之计也。夫信之于民，国家大宝也。前车驾当幸洛阳，发民为营，有司命以营城而罢，既成，又立其功力，不以实遣。有司图营目前之力，不顾经国之体。臣愚以为，自今以后，倘复使民，以明其令，使必如期，以次有事，宁使更发，无或失信。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， 皆有罪之力已死之人也，然众庶不知，未为仓促，故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曝其罪，均其死也，无使污于功业而为远近所疑。且人命至重，难生一杀，弃绝而不恤者也，是以圣贤重之。昔汉文帝欲杀范蠡者，廷尉张氏之曰：方其时，上使诛之则已，今下廷尉，廷尉天下之平，不可轻也。臣以为大失其意，非忠臣所宜臣也。廷尉者，天子之立也，犹不可以失平，而天子之身反可以获谬乎？此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，不忠之甚也，不可不察。中山公王衮疾病，令官署曰：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，即以食迎东堂。堂成，于即往居之。又令世子曰：汝又为人君，知乐不知苦，必将以骄奢为师者也。兄弟有不良之行，当造息见之，见之不从，流涕欲之，欲之不改，乃白其母，犹不改，当以奏闻，并辞国土。与其首宠离祸，不若贫贱全身也。此亦谓大罪恶耳，其微过细故，当掩覆之。冬十月己酉，衮卒。十一月丁酉，帝行如许昌。是岁，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科比能，自是种落离散，互相侵伐，强者远遁，弱者请服，边陲遂安。张掖流谷口水一涌，宝石覆图，壮象灵龟，立于川西。有石马七及凤凰、麒麟、白虎、犀牛、黄爵、八卦、烈秀、背会之象。又有文曰：大讨曹。诏书颁天下，以为嘉瑞。人令于绰连机以问巨鹿张建，建密谓绰曰：夫神已知来，不追既往，降诏先献，而后废兴从之，今汉已久亡，未以得之，何所追兴降诏乎？此时当今之变异，而将来之福瑞也。帝使人以马一珠玑翡翠戴帽于吴。吴主曰：此皆孤所不用，而可以得马，孤何爱焉？尽以与之。四年春，吴人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三月，吴张昭卒，年八十一。昭容貌金颜，有威风，吴主以下举邦旦之。夏四月，汉主至监，登官板，管汶水之流，旬日而还。武都堤福建请降于汉，其地不从，将四百户来降。五月乙卯，乐平定侯董昭卒。冬十月己卯，帝还洛阳宫。甲申，有星背于大臣，又背于东方。高唐龙上书曰：凡帝王喜都立邑，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，敬公以奉之。将营公事，则宗庙为先，旧库为次， 居士为后。今元丘方泽南北郊，明堂社稷神位未定，宗庙之治又未如理，而崇事居士，市民失业。外人闲云，工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，民不堪命，皆有怨怒。书曰：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；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。言天之赏罚，随民言，顺民心也。夫采船卑躬，唐虞大禹之所以垂黄风也；玉台穷士，下鬼伤心之所以犯昊天也。今公事过盛，天会张卓，斯乃慈父恳切之训，当崇孝子之耸之礼，不以有乎，以众天怒。龙朔切见，帝颇不悦。侍中卢玉进曰：臣闻君明则臣直，古之圣王唯恐不闻其过，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龙也。帝乃解。玉直之子也。十二月癸巳，颖因敬侯陈群卒，群前后硕臣得失，每上封事者削其草，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。论者或击群，居位拱墨。正史中诏传群臣上书，以为名臣奏议。朝士乃见群见事，皆叹息焉。原子论曰：或云少府杨父岂非忠臣哉？见人主之非，则勃然触之，与人言未尝不道。答曰：夫仁者爱人，失之君谓之忠，失于亲谓之孝。今为人臣，见人主失道，直抵其非而播扬其恶，可谓直视，未为忠臣也。故司空臣群则不然，谈论终日，未尝言人主之非，书数十上，外人不知。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。以谓地形如许昌。赵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，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。昶为人谨厚，名其兄子曰墨，曰沈；名其子曰浑，曰申。为书戒之曰：吾以四者为名，欲使汝曹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越也。夫务速成则即亡，挽救而善终。朝花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龙寒不衰。是以君子戒于缺党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德，弱以为强，显不遂矣。夫毁誉者，爱物之源而祸福之基也。孔子曰：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？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？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于身。若己有可毁之性，则鄙言荡矣；若己无可毁之性，则鄙言妄矣。荡则无怨于鄙，妄则无害于身，有何反报焉？晏曰：救韩莫如众求，指谤莫如自修，斯言信矣。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，山池县沿黄龙县。高唐龙以为 未得土德，故其瑞黄龙县，以改征朔，以服色，以神明其政，便民耳目，帝从其意。三月，下诏改元，以是月为孟夏四月，服色上黄，牺牲用白，从帝政也。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。五月己巳，帝还洛阳，己丑大赦。六月戊申，京都地震。己亥，以尚书令陈缴为司徒，左仆射魏真为司空。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，文皇帝为魏高祖，帝为魏烈祖，三祖之庙，万世不毁。孙晟论曰：夫事以表形，庙以存容，未有当年而逆至祖宗，未终而欲自尊显，未知群思，于是乎失正矣。秋七月丁卯，东乡真公陈缴卒。公孙渊朔对国中宾客出恶言，帝欲讨之，以荆州刺史吴秋俭为幽州刺史。俭上书曰：陛下即位以来，未有可书，吴蜀事险，未可促平，辽可以此方无用之事克定辽东。光禄大夫魏真曰：简所陈皆战国细数，非王者之事也。吾贫岁昌兵，寇乱边境，而由暗甲仰视，为果制逃者，常以百姓疲劳故也。远生长海表，相承三世，外府容夷，内修战舍，而简欲以偏军长驱，招致西卷，知其妄矣。帝不听，使简率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，喜书征渊。渊遂发兵反，逆简于辽遂，会天雨十余日，辽水大涨，简与战不利，引军还右北平。渊因自立为燕王，改元少汉，置百官，遣使假鲜卑单于喜，封拜边民，又呼鲜卑以侵扰北方。汉张后卒。九月，冀演徐玉大水。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，毛后爱驰，帝由后园取宴极乐。郭夫人请言皇后，帝不许，因进左右使不得宣，后知之。明日谓帝曰：昨日游宴北园，乐乎？帝以左右谢之，所杀十余人。庚辰，赐后死。然由家事曰道，癸丑，葬闵陵。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。冬十月，帝用高唐龙之意，迎洛阳南韦素山为元丘，诏曰：昔汉室之初，成秦灭学之后，采折残缺以备郊祀，四百余年废无地理，曹氏世系出自有余，今祀煌煌帝天于元丘，以始祖于顺配，即煌煌后帝于方丘，以顺妃一世配，祀皇天之神于南郊，以武帝配，即皇帝之旗于北郊，以武宣皇后配。 庐江主簿吕袭密使人请兵于吴，欲开门为内应。吴主使魏将军全从，都前将军朱桓等赴之。既至，示路，吴军还。诸葛恪至丹阳，遗书四部署成长史，令各保其疆界，名利不武，其从化贫民，悉令屯居。乃纳诸将，罗兵幽阻，但善藩篱，不与交锋。似其骨架将熟，则纵兵山邑，使无遗种。旧骨既尽，新骨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无所入。于是山民饥穷，渐出降守。客乃复斥下曰：“山民去恶从化，皆当抚慰，徙出外县，不得闲移，有所居职。”旧阳长胡抗得降民周夷，夷救恶民，困迫暂出。抗复送严诸府，客以抗为教，遂斩以训。民闻抗作直人被戮，知官为欲出之而已，于是老幼相携而出，遂积人数，皆如本归。客自领万人于分己诸将，吴主加其功，拜客威北将军，封都乡侯，徙屯庐江宛口。是岁，徙长安中聚沱沱同人程路盘于洛阳。盘谪声闻数十里，同人众不可至，留于霸城。大发同助同人二，号曰翁仲，列坐于司马门外。又助黄龙凤凰各一，龙高四丈，凤高三丈余，至内殿前。其土山于方林园西北邹，使公卿群僚解覆土，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，捕山禽杂兽至其中。司徒军议院董寻上书谏曰：“臣闻古之执事尽言于国，不必死亡，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，刘府匹赵后于人弼，天生忠直，虽白刃废汤，往而不顾者，诚为始主爱惜天下也。建安以来，野战死亡，或门单户尽，虽有存者，遗孤老弱。若今宫室狭小，当广大之，犹宜随时，不妨浓物。况乃作无益之物，黄龙凤凰，九龙成鹿盘，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，其功三倍于殿舍。陛下既尊群臣，咸以冠冕，披以文绣，再以华腴，所以异于小人，而使川方举土，面目垢黑，沾体涂足，衣冠袅袅，毁国之光以崇无益，甚非谓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，无忠无礼，国何以立？臣之言出必死，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，生计无益，死亦何损？秉笔流涕，心语誓词。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后，累陛下矣。”将奏，沐浴以待命。帝曰：“董寻不畏死耶？”主者奏收寻，有诏勿问。高唐龙上书曰：“今世之小人，好说秦汉之奢靡，以荡圣心， 求取亡国不渡之气，劳役费损以伤德政，非所以兴礼乐之和，保神明之修也。帝不听。龙又上书曰：昔洪水滔天22载，尧舜君臣难面而已。今无若时之急，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司徒共工事议，闻之四夷，非家生也；垂之竹帛，非令名也。今吴蜀二贼，非图白帝、小鲁聚义之寇，乃建号称帝，欲与中国争衡。今若有人来告，全善并修德政，清省租赋，动资其贤，世尊礼度，陛下闻之，岂不惕然悟其如此，以为难促讨灭而为国忧乎？若使者告曰：彼二贼并为无道，崇耻无度，益其市民，重其赋敛，下不堪命，虚阶日甚，陛下闻之，岂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难乎？苟如此，则可一心而夺，事义之术亦不远矣。亡国之主自谓不亡，然后至于亡；贤圣之君自谓亡，然后至于不亡。今天下凋敝，民无旦旦之楚，国无中年之序，外有强敌，六军铺边，内兴土工，州郡骚动，若有寇警，则臣据板柱之势，不能逃命鲁庭矣。又将吏俸禄稍见折减，方知于西五分居一，主受修者有爵领赐，不应书者今皆出办，此为官入监多于旧，其所出与参少于昔，而夺之精用更美不足，牛肉小腹前后相继，反而推之，凡此诸费必有所在。且夫禄赐古帛，人主所以惠养利民而为之私命者也，若今有费，使夺其命矣。既得之而又失之，此生怨之福也。帝览之，谓中书建令曰：关陇此奏，使朕惧哉。尚书未济上书曰：今义者多好悦耳，其言政治，则比陛下于尧舜；其言征伐，则比二鲁于李蜀。臣以为不然，四海之内分而为三，群士臣吏各为其主，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。当今千里无烟，移民困苦，陛下不善留意，将遂凋敝，难可复振。武皇帝之时，后宫食不过一肉，衣不用锦绣，因入不原室，器物无单期，用能平定天下，以抚子孙，此皆陛下之所懒也。当今之物，以君臣上下计较府库，量入为出，有恐不及，而公义不辍，靡耻日重，汤藏日竭。喜汉武信神仙之道，为当得云表之路，以参玉屑，故立仙长以成高路。陛下通明，美所非笑。汉武有求于路而由上见非，陛下无求于路而空设之，不益于号而米费功夫，常借胜率所宜才智也。时有诏禄夺侍女前以嫁为利民妻者， 还以配饰，听以声口自熟，又拣选其有资首者纳之掖庭。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：“陛下天之子也，百姓利民亦陛下子也，今夺彼以于此，已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弃弟也，与父母之恩偏矣。”又诏书得以牲口年纪颜色与其相当者自带，故富者则倾家尽产，贫者举甲待世，贵买牲口以赎其妻。县官以配饰为名而时纳之掖庭，其丑恶乃出于世。得富者未必喜，而失妻者必有忧，或穷或愁，皆不得志。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，显不危殆。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，一日之费非土千金，举天下之富以奉此意，犹将不己。况富有掖庭飞猿无禄之女，交房母后之家，赏赐横与，内外交引，其费半军。西汉武帝掘地为海，封土为山，乃事实天下为一，莫敢与争者耳。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，马不舍鞍，士不释甲，强寇在江，图威未世。陛下不战战夜夜念重节约，而乃奢靡事物，中上方作玩弄之物，后园建成路之盘，思成快耳目之观，然亦足以逞寇仇之心矣。惜乎，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耻事，臣妾为陛下不取也。帝不听。高唐龙疾笃，口沾尚书曰：“曾子有言曰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臣寝疾有增无损，常恐掩乎，终款不招，臣之丹诚，愿陛下少垂行懒。臣观三代之有天下，圣贤相承，礼数百载，持土莫非其有，益民莫非其臣。然鬼心之徒，纵心极欲，皇天震怒，宗国为虚，昼宵白旗，节放明条，天子之尊，汤武有之，岂依一人，皆明王之咒也。皇出之际，天照其界，异类之鸟欲掌燕巢，口爪凶翅，此卫士之大义也。以防阴阳之臣于萧墙之内，可选诸王，使军国点兵，往往其志，振抚皇基，亦亮地势。夫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民勇德政，则延期过力，下有怨叹，则辍禄受能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独陛下之天下也。帝守诏，审未落之，为己而足。陈寿评曰：“高唐龙学业修明，志存匡君，因变臣戒，发于坎城，终矣哉。及至必改征朔，彼未祖于，所谓易过其通者于。”帝身及浮华之事，召吏部尚书卢毓曰：“选举莫取有名，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淡也。” 欲对曰：“名不足以治一人，而可以得常侍。常侍未教木善，然后有名，非所当及也。愚臣既不足以食一人，又主者正以寻名按常为职，但当犹以厌其后耳。古者夫奏以言，名士以功，今考绩之法废，而以毁誉相进退，故真伪混杂，虚实相蒙。”帝纳其言，召散骑常侍刘绍作考课法。绍作都官考课法72条，又作说略一篇，召下百官议。司隶校尉崔林曰：“按州官考课，其文备矣。自康王以下，遂以灵仪。此即考课之法，存乎其人也。及汉之际，其师岂在乎左立之职不密哉？方今军旅或伪或足，增减无常，难固一矣。且万木不张，举其纲；众毛不整，振其领。高尧是鱼，一饮沉阴，不仁者远。若大臣能任其职，事事百弊，则孰敢不肃？吾在考课哉。”黄门侍郎杜恕曰：“明事以功，三载考绩，成帝王之圣制也。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，管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，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一，其详难被举故也。”语曰：“是有乱人而无乱法，若实法可专任，则唐虞可不须祭谢之佐，殷周无贵衣履之服矣。今奏考功者，臣周汉之云为，缀经房之本旨，可谓明考课之要矣。予以崇揖让之风，兴汲汲之志，臣以为未尽善也。其欲使州郡考试，必由四科，皆有试校，然后察举，势必功夫，为新民长吏。转以公赐补郡守者，或就增至赐爵，此罪考课之急务也。臣以为便当显其身，用其言，使俱为可周郡之法，法俱施行，礼必信之赏，使必行之罚。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，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。古之三公坐而论道，内职大臣纳言补缺，无善不计，无过不举。且天下至大，万机至重，诚非一名所能辨照。故君为元首，臣作古公，明其一体相虚而成也。是以古人称郎庙之才，非一目之知；帝王之业，非一世之略。由是言之，焉有大臣守职半刻，可以致庸熙者哉？诚使容身保卫，无放退之辜，而尽节在公，保见疑之事，公义不修而私义成俗，虽重泥为客，犹不能尽一才，有况于世俗之人乎？司空院北地复古曰：“夫见官君职，清理民务，所以立本也。寻名择实，究立成规，所以治末也。本纲未举而造治末成，国略不崇而考课事先，具不足以料贤愚之分，经幽明之理也。 亦久之不绝，是静不行。陈光曰：为治之要，莫先于用人，而知人之道，圣贤所难也。是故求之于毁誉，则爱憎敬近而善恶混淆；考之于公状，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貌。要知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。为人上者至公至明，则群下之能否卓然行于目中，无所复逃矣。苟为不公不明，则考课之法是足以为屈思欺罔之资也。何以言之？公明者心也，公壮者计也。己之心不能治，而以考人之计，不亦难乎？为人上者，常能不以亲疏贵贱益其心，喜怒好恶乱其志。欲知至精之事，则视其计览博洽，讲论精通，思为善至精矣。欲知至欲之事，则视其趋近情伪，无所冤意，思为善至欲矣。欲知至财之事，则视其仓库盈实，百姓富己，思为善至财矣。欲知治兵之事，则视其战胜攻取，敌人未服，思为善治兵矣。至于百官，莫不皆然。虽寻谋于人而决之在己，虽考求于计而察之在心，言合其实而斟酌其宜，至精至微，不可以口述，不可以书传也。安得欲为之法而奚为有私哉？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，书见虽贤才而见宜，所喜所好者拜官而不去，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露，寻谋于人则毁誉相伴而不能绝，考求于计则闻惧时亡而不能察，虽复为之善法，凡其条目，谨其不疏，安能得其真哉？或曰：人君之治，大者天下，小者一国，内外之官以千万数，考察处置，安得不为有私而独任其事哉？曰：非为其然也。凡为人上者，不特人君而已。太守居一郡之上，刺史居一州之上，九卿居属官之上，三公居百职事之上，皆用此道以考察处置在下之人，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处置公卿刺史太守，悉烦劳之有哉？或曰：考记之法，唐虞所为，经房刘绍述而修之耳，无可废哉？曰：唐虞之官，其居位也久，其受任也专，其立法也宽，其责成也远，是故管之治水，九载既用浮城，然后治其罪，与之治水，九州忧同，四域既宅，然后赏其功。非若经房刘绍之法，教其米言之客，则其旦夕之效也。是故有名同而实异者，不可不察也。考记非可行于唐虞，而不可行于汉魏，由经房刘绍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。初，右仆射魏征点选举中护军蒋济，魏征书曰： 汉主欲王鲁为上将，周武拔于府为太师，补衣思养可登王宫，何必守文事而后用？真曰：不然，子欲同牧野于成康，与断舌于文景，好不经之举，开拔旗之今，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。卢玉论人及选举，皆先性行而后言才。黄门郎平易李丰常以问玉，玉曰：才所以为善也，故大才成大善，小才成小善。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，是才不重器也。丰服其言。